一项交通压力较大的四和九限行日挪到了周二。根据北京市政府发布的通告，自2018年7月9号到2018年的10月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的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3和8、4和9、5和0、1和6、2和7，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号管理。根据交管部门的介绍，随着高考和中考的结束，早高峰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目前看呢是有所缓解，但是各个环路联络线交通压力仍然突出，部分医院周边车流集中。早高峰期间，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远通桥、东三环南路、建国门外大街等交通压力较大。近期302医院、电力医院、朝阳妇幼保健中心等部分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有所增加。晚高峰期间，学院路、北三环中路、德胜门西大街、三里河路、东三环北路等容易出现车行缓慢的情况。此外，暑假期间，早上8点到中午11点、下午2点到晚上6点为市区旅游景点和交通场站的客流高峰。从往年的情况来看呢，高考中考结束到暑期这段时间，颐和园、天安门、故宫等地标性景区将会迎来来京旅游的客流高峰，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首都机场等客运场站也将迎来出京来京旅游的小高峰。上午8点到中午11点、下午2点到晚上6点，旅游景点和交通场站周边交通压力较大。近期气温呢持续走高，周末期间去往郊区度假村和临水景区游玩的热度呢随之增高，周边道路交通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周末出行的朋友同时要注意小心驾驶。这世界杯进行的如火如荼，很多朋友都约上三五好友到这个酒吧街去看足球喝啤酒。在这儿提醒各位朋友，世界杯期间位于三里屯酒吧街附近的4条路段的路侧停车位夜间将会免收停车费，免费停放时段是每天的晚上7点到第2天早上7点，免费停放便民措施将持续到7月15号。在该免费停车措施期间，市民停车如果遇到任何有违规收费的行为，切记不要向其缴费，遇到或者发现乱收费现象的，您可以直接向值班负责人举报，或者拨打举报电话010-6464-8031。这炎炎夏日，在动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烘烤下，大多数游客将避暑作为假期旅游的重要考虑因素。而森林公园呢，作为公认的天然氧吧，凭借天然的自然植被覆盖量，成为了游客避暑消遣的重要目的地。那接下来，请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博的报道。 截至2017年底，我国共有森林公园3005处，同比2016年增加了3.3%。森林旅游产业也随之进入快速发展期。2017年，全国森林公园共接待游客9.62亿人次。暑期是森林公园旅游的旺季，出游人群当中，一线、二线城市游客最多，占出行总游客的82.8%以上。上海、银川、苏州、北京等城市是国家森林公园门票预订的主要客源地。此外，在森林公园景点打造品牌 IP 的过程当中，房车露营是受到了不少游客的青睐。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森林公园景点当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最为火热。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被联合国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夏日的平均最高气温只有20.8摄氏度，堪称理想的避暑目的地。其他比较知名的森林公园还包括浙江牛头山的国家森林公园、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等。怀柔区的喇叭沟门原始森林公园夏季也吸引不少游客。这是2008年2月批准建立的国家级森林公园，保存着北京地区面积最大的蒙古栎林、白桦林等天然林，夏季也是十分的凉爽，平均气温只有22摄氏度。而到了秋天，这里又漫山遍野的彩叶，白桦林也吸引了不少摄影爱好者的光顾。让我们给嗨， 我心底反复唱着浪漫美丽，有一个梦 我们记者的介绍，我就挺动心的。干脆找个周末就到周边的森林公园去转转，绝对是消夏避暑的好去处啊。这个飞儿乐团的该太也让我心情大好。那下面呢，让我们继续听新闻。日前呢，在巴林举行的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梵净山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世界自然遗产。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自然遗产评估机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就认为，梵净山满足了世界自然遗产生物多样性标准和完整性的要求，展现和保存了中亚热带孤岛山岳生态系统和显著的生物多样性。梵净山位于贵州省的铜仁市境内，是武陵山脉的主峰，遗产地面积 402.75 平方公里，缓冲区面积是 372.39 平方公里。梵净山生态系统保留了大量古老节迹、珍稀濒临和特有物种，拥有4395种植物和2767种动物，是东方落叶林生物区域当中物种最为丰富的热点区域之一。您说什么？您嫌那地儿太远了？嗨，有近的呀！今年八月底前，中国矿物精品2018展览将会在中国地质博物馆举行。感兴趣的朋友，到时候您别忘了一定去看看。本次展览呢，集中展示了49家单位及矿物晶体爱好者收藏的精品矿物标本120件套，包括绿柱石、刚玉、紫锂辉石、电气石、黄玉等中国宝石矿物。许多国内顶级的矿晶首次将会在北京亮相。展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誉为中国皇帝的灵锰矿晶体，它产自广西的苍梧，最大晶体为22厘米，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灵锰矿中体积最大、单晶最大、质量最好的一件标本，在世界范围内都属罕见。另一件标本呢，是世界罕见的车轮矿晶簇，也是首次对外展出，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难得的观赏机会呢。回首我的童年时光，暑期生活真是非常难忘，因为这个假期在全年当中是最长的，小朋友们一定是相当的兴奋。那爸爸妈妈们趁这个假期可以带小朋友到各大游乐园去好好耍一耍。比如说2018年北京欢乐谷狂欢节日前就正式开启了，本次活动以送您激情与狂欢为主题，在为期58天的活动期间，将陆续上演狂欢综艺秀、国际电音派对、冰皮挑战直播大赛等丰富的内容。整个狂欢节期间啊，欢乐谷将会开启夏日夜场，太阳落山后依旧可以体验部分游乐项目，喝啤酒、看演出、参与丰富的活动，度过炎炎夏日。这听上去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块儿参加。这次活动将持续到8月26号结束。说了北京，再说说天津。上周末，经过2年的筹备，全新天津欢乐谷2期玛雅海滩水公园正式对游客开放了。 公园占地15万平方米，以世界三大未解之谜之一的远古玛雅古文化为主题，拥有26套水上游乐设备，中国最大的造浪池、亲子戏水区以及新颖特色的水上滑道。此外，乐园还结合水上特色，打造创新的水飞绝技等特色，丰富游园乐趣。反正呢，可以去的地方是相当之多，家长朋友们不用担心没处可去哦。话说这冬奥会的脚步也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公室最近呢就发布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设计理念和建设进展。目前延庆赛区已经基本完成了规划设计，进入全面建设阶段，进展最快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会在今年底完成总工程量的一半。那下面请听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延庆赛区核心区位于小海坨山，将建设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两个竞赛场馆，举办滑降、超级大回转、钢架雪车雪橇等多项比赛。其中国家雪车雪橇中心的赛道是国内第一条，也是目前唯一一条雪车雪橇赛道，它采用世界顶尖的赛道设计，还研发了世界首个地形气候保护系统。北京2022年冬奥会延庆赛区总设计师李兴刚说，这个系统简单来说就是给赛道加上遮阳屋顶和挡风墙， 这样使得呢这个赛道它就可以免于受到太阳光的更大的影响，防风方面也能起到作用，保持赛道温度的恒定，最大限度的降低能耗。 延庆赛区还将建设延庆冬奥村和山地新闻中心两个非竞赛场馆。延庆冬奥村采用中国传统的山地村落布局，建筑采用中国传统的半开放院落布局。李兴刚说，冬奥村范围内还有一处西大庄科村，在规划设计时也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形成北方山村民俗文化展示区。 在奥运会的时候呢，成为冬奥会的服务设施。冬奥会以后呢，这个西大庄科村呢，就变成我们延庆赛区冬奥主题的公园，开展这个大众冰雪运动和这个山地旅游休闲活动。 李兴刚说，延庆赛区原则上将保留全部赛道和场馆、交通、市政设施等，最终实现四季运营。两个竞赛场馆在赛后都可以举办国际赛事和进行日常训练，还能进行大众冰雪运动。 高山滑雪除了这些高难度的雪道之外呢，我们设计了适合大众滑雪的这些雪道。雪车雪橇中心呢，我们除了这个运动员比赛的那个最高难度的那些出发点之外，我们也专门设置了这个青少年出发、大众这个体验的这种出发点。 目前延庆赛区已经基本完成规划设计，开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市重大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于德全介绍说， 今年年底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完成总工程量的50%，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将完成总工程量的35%，延庆冬奥村、山地新闻中心也将在今年内实现开工建设。2019年底前，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将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并达到测试赛使用要求。 那下面呢，我们了解一组最新的出行好政策。近日，缅甸政府部门宣布，自今年10月1号起，缅甸将对中国游客实行落地签政策，至此，中国落地签免签国家增至72个。缅甸呢是由135个不同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以其丰富的自然和文化资源闻名于世，被称为是千佛之国。据了解，10月1号起，中国游客不用再携带缅方的邀请函或者邀请单位注册证明等等资料，只需要一本中国护照，就可以在抵达缅甸国际机场之后办理落地签并入境。除此之外，缅甸政府还准备在海关打通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来方便中国游客缴纳签证费。这次对中国实施落地签后，预计将带动更多的中国游客前往缅甸旅游。缅甸实施落地签也是今年继阿联酋免签，也就是今年1月16号开始生效的这项政策，还有4月1号到10月31号阿尔巴尼亚限时免签，以及5月29号正式生效的波黑免签，和俄罗斯世界杯期间6月4号到7月15号这段时间的有条件免签政策之后对中国护照的又一例好消息。截至到目前，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可以免签落地签前往的国家或地区呢，已经增加到72个，包括13个可互免普通护照签证，16个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免签入境，44个单方面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的国家。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句啊，缅甸对咱们国家游客呢实行落地签，并不代表不用签证，所以您别忘了，还是要在落地之后呢，到这个落地签窗口去办理落地签，还要交纳签证费用。总之，又多了一个出行好去处。 这一时段的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闻。最近呢，有这么一条将近1150米长的柬埔寨格罗麻围巾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年鉴，创下最长同类型围巾的世界纪录。这条围巾呢，由超过2.3万名柬埔寨人历时6个月在金边王宫外织成，数千名年轻人最近呢就在王宫外的街道上铺开这条围巾，供吉尼斯世界纪录工作人员丈量。凭借1149.8米的长度，他们创下了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格罗麻围巾呢是一种棉质或者绢质的织物，常见红白或者黑白格纹的图样。它是柬埔寨人的日常配饰，既可以当头巾，也可以做腰带。除了天热时可以弄湿盖在头上降温，或者天冷的时候当围巾，它还可以用来洗脸或者睡觉的时候当被单。由于是柬埔寨人常用的服饰搭配，格罗麻围巾呢是外国游客到当地必买的纪念品之一。下次呢，您到柬埔寨旅游的时候，也别忘了买上一条格罗麻围巾，感受一下当地的民俗文化。那下面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曲，欢迎您加入进来，随苗山和我们今天的领队即刻出发。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它有一整天的时间，扬起海风吹红的脸，悄悄飞去了东南边。因为我们最浪漫的相片，我又冷落了直觉。原来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

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的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本市有更为明显的雷阵雨天气，短时雨强较大，出行要注意防范。今天是双休日，外出的朋友一定要远离山区、河道等危险地段，注意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分散性雷阵雨，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运，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还，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我是苗珊。大家准备好了吗？这个时段我们就又要出发了，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带着我们出去好好的耍一耍。不过队伍里的主要成员是爸爸妈妈们，因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带上妈妈去看世界的作者刘颖。首先欢迎刘颖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苗珊好。今天呢特别高兴能来到这个节目，和大家聊聊我出国旅行的故事，尤其是带上妈妈去看世界这10年来遇到的很多好玩有趣的事儿，和大家一起分享。 其实听到这个带上妈妈去看世界，我就能想到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对对， 有意思呢包含有好的地方，也有抓狂的地方。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但是有机会带上爸爸妈妈出去旅行的时候，那种感觉和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带着你出去旅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没错没错，是这样。我觉得呢带上妈妈去看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多这个朋友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这样的话呢，你和妈妈朝夕相处在旅程中，其实你是可以一种成年人的眼光再一次认识自己的父母。你会发现很多从前没有发现的地方，你会发觉其实他们比你想象的视野更开阔，也更睿智，而且也更有趣儿。其实在旅途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伴侣，而不再是从前的就是你什么事都要依赖他们，你们是两个人互相帮助，互相取长补短。我觉得包括我和妈妈最终啊，我就跟我妈开玩笑的说，我觉得咱们俩是环球二人组。 你们俩现在是一个团队。 对对对， 一个 team。 对对，最佳拍档。 那好，收音机前的所有叔叔阿姨们以及爸爸妈妈们，现在呢请您收拾行李，跟着我和刘颖即刻出发。刘颖，今天我们出行的旅游目的地是哪里啊？ 今天呢带大家去一趟西班牙。 其实我想啊，西班牙可能不是很多朋友的首选旅行目的地，就相当于你出国的话，你可能第一次去的很多人是法国、美国，就这些。 意大利啊， 没错。我跟我妈第一次去的就是意大利。但是呢，西班牙这个国家呢，一定是你去了一次之后，你还想去了再去的一个可以重复的非常好的一个目的地国家。 听到西班牙这个名字啊，就是阳光又好，天气不错，好吃的东西还多。 对对，海鲜饭呀，还有很多就是路边的小吃啊，都特别的吸引人啊。 我聊不了几句就了解了刘颖的性格，咱们吃货一族是不是？ 没错没错， 走到哪儿吃到哪儿。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西班牙，那来到西班牙的第一站是哪里呢？ 第一站啊，我首先真的是想和大家推荐一个教堂。其实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就是在巴塞罗那的圣家教堂。有的朋友呢也会管它叫圣家族大教堂。它是西班牙的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高迪设计并建造的。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在一场车祸之后，他没有完成这个建筑就已经去世 了。 对，离世了。所以到现在呢，这个建筑已经建了100多年还没有建成。有的人说啊，他会在2026年，也就是高迪逝世100周年的这一年建成，但是真的现在也全都不好说啊。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圣家教堂呢？因为我觉得圣家教堂就像高迪他的建筑理念一样，他认为他的建筑里是没有直线直角这些人为创造的线条，他在圣家教堂里一直贯彻是取自大自然的灵感和理念。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啊，我妈走进这个教堂之后，因为她在去这个教堂之前呢，从来没有听说过高迪，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圣家教堂。她进去之后，她的第一句话说的是，哎呀，感觉特别像走进一座大森林。而且我知道很多经常旅游的朋友肯定也有这种感受啊，去欧洲啊国外这些教堂，你进去之后的第一感受可能是有些阴森。 对，壮观。 对对， 宏大，然后呢顶比较尖， 对 高高的。 对没错。但是呢，这个圣家教堂里面的光线是特别的明亮。然后我妈就说，你看这些建筑的柱子，就是里面的支撑柱子，像不像大树的树干？然后它放灯的地方呢，就像一个树，那个树枝自然掉落之后留下的一个疤。后来我妈的话呢，我自己又到网上查了一下，了解了一下，经过验证，这确实就是高迪当时的这个设计理念啊。 我阿姨本应是一个设计师。 所以我觉得就是跟母亲一起旅行啊，尤其我妈这个人是对生活特别有好奇心，对新事物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我觉得从她的视角也弥补了我自己就是怎么说呢，一些固有的思路吧。就是其实更多的和她一起去旅行是透过她的眼睛来看世界，我觉得会更加的有意思，更加的这个怎么说呢，更加的美好吧。然后在这儿呢给大家提一个小贴士啊。 好。 如果您是那个第一次去圣家教堂啊，它是有两种参观门票。一种票呢是只参观圣家教堂的里面，就是一层的大厅。还有一种门票呢是比第一种门票大概贵，具体我忘了，大概不到100块钱人民币吧，贵，比第一种门票贵这个不到100块钱， 几十块钱。 对，几十块钱。然后呢，不仅可以参观圣家教堂的一层大厅，还可以坐它的观光梯到还没有建成的圣家教堂的最顶端，俯瞰整个巴塞罗那和这个圣家教堂。 一般教堂的顶端是有钟楼的部分的哦，对吧？所以钟楼的部分通常是可以有的时候开放，可以作为观光使用的。有的时候在欧洲大教堂的这个尖顶上面看下面，一个是高，二呢可以俯瞰全城市不说，看到这个教堂上的雕塑离自己特别近，稍微有点忐忑。 对对对，就是这个教堂肯定就给你一种特别神圣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去了巴塞罗那的朋友一定是不要这个错过神圣庄严的这个圣家教堂啊。但是说起这个呢，我觉得也有一个对比。在巴塞罗那或者说在西班牙，既有很多神圣非常棒的建筑，同时还有一些与众不同的这个民风和民情啊。 哪些呢？ 比方说呢，我跟我妈啊也是去当地的超市或者大商场，然后这个西班牙它有一个习俗，可能因为它也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啊，在它的超市和商场里每一层地板上它都铺了一层地毯。这个其实挺不好打理的啊，就是家里有地毯的朋友包括都会觉得是件麻烦。 烦事儿。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毯上呢，确实不是特别的干净啊，就会有一小块一小块的水迹。 嗯， 就在这儿呢，就给听众朋友提一个问题啊，有人知道这一小块一小块的水迹是什么吗？ 啊，地毯上。 对， 超市里的地面上有地毯， 对， 地毯上会存留一些水渍、水迹，怎么留下来的？ 对， 啊，这些水迹是怎么留下来的？就是卖汤卖可乐撒上去的，还不是，看来是有典故。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知不知道这个地毯上的水迹是怎么来的呢？如果您知道或者能猜得到答案的话，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然后给我留言，马上就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您就有可能会收到我们节目特别送出的一份小礼物。好吧，那咱们就给大家那么短短的一点点时间，好好想一想。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我刚才这个偏关时间，我使劲想了想，撒上的水剂难道是为了让空气湿润吗？ 真的不是，而且 哎呀，我的灵感简直是非常的苍白。 这个答案也许会让大家有些失望啊。其实啊，就是在很多马德里的还是比较高端的商场，能够看到一层的玻璃门上贴着一种标志，就是顾客可以牵着自家的小狗进入逛商场。所以呢，这些小狗呢，有的时候忍不住就直接在这个地毯上， 方便了 啊。但是怎么说呢啊，就是一方面肯定会考虑卫生，确实有些不太卫生，清理起来也比较麻烦。但是另一方面呢，哎，也会感觉啊，如果你在西班牙做一只小狗，还是挺快乐的， 挺幸福的。 对， 哦， 可以跟着主人逛商场，而且你如果在商场里怎么样了，还没有人说你。 哎，它那里面是有木地板的吗？ 不是， 全 都 是 地毯。对， 所以就到处都有可能有， 会有一些。 但是要说一句的是，虽然西班牙是可以同意宠物进入到商店或者超市的，但是不得不说，居民或者市民朋友的这个素质水平很高，他们一定是控制，首先这个狗是在训练有素的情况下才带出来，而且他们的身上一定拴了狗链啊， 没错没错， 还有他那个嘴有的时候是带上套的，是吧？牙套， 对， 尤其是大型犬什么的， 没错。 所以呢，要想这个有好的政策出来，必须首先我们养狗的朋友们自己要做好，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啊。而且我想小狗们啊，也一定是很自律的，他们肯定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留下这一小块一小块的地图啊。 但我相信，就是养狗的朋友们如果不好好做，估计政府也很罚， 应该是这样， 对吧？所以这个 对 训练有素是被罚出来的， 没错没错。 不过但是挺有意思的啊。 对对对，是这样。我觉得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能看到小狗很快乐的在这个国家生活，另一方面呢，就是让我母亲很有感触的呢，就是在西班牙的大街上啊，看到很多年纪大的人，尤其是和她一样的这个年纪大的女性啊，她就感觉就算是出门买菜也会打扮得光鲜亮丽，可能你只能扶着助行器出行的老奶奶，但是呢也穿一双红色的高跟皮鞋， 涂了口红， 对，是这样，特别的漂亮，特别的注意自己的形象。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也是给大家算提一个小问题吧，就是在西班牙的街头，不管是哪个城市啊，你常能够看到老年人三三两两，有时候是十几个人一起站在一起说话，一站可能站一两个小时。然后当时我妈就问我啊，说，哎，他们这是干什么呢？家里都没事儿干吗？ 这是在路上吗？路边吗？ 就是在路边广场。 哦，还不是什么公园哈？ 不是， 广场路边。 对，尤其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广场里啊，如果你进去之后看到三三两两的很多人，一堆两堆三堆，你就甚至感觉广场上就会有一种嗡嗡嗡嗡嗡嗡，就是人说话的那个比较大的声音啊。 好喜欢聚在一起 啊。对， 而且是每天都会见到这样场景。 我不能百分之百的这么说啊，起码是在我们西班牙旅行的那些天，看了几个城市，这个现象比较普遍， 非常常见。 对， 哦，那就问大家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哈？ 对， 他们在干什么呢？ 对， 那些老奶奶们，他们聚在广场上，到底在聊什么呢？有什么特别的集会吗？如果您知道答案，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然后把您认为对的答案发送过来，等您的答案出现哦。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应该没有再要跳舞的意思，没有跳舞的打算， 没有，就是站在那儿， 就是站在那儿。 老爷爷拄着一根拐棍，一两个小时，就是站在那儿， 就是闲聊吗？ 对，其实他们就是在聊天儿。 但是他们要专门聚在广场，就是这是他们一个习惯，不在家门口站在那儿聊。 也可能广场旁边就是他们家的居民楼啊，也可能就是逛完菜市场走到大街小巷路边啊，就在一起聊。后来呢，我也专门问了一些常在西班牙生活的朋友啊，他们就跟我讲说，其实他们聊的呀没有具体内容，不是说专门因为某一件事儿才聊，其实就问问啊，你身体怎么样啊，你们家人怎么样啊，今天晚上吃什么饭呀，就是这些事儿。 退休老干部大聚会啊， 没错 是吧？ 没错。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一方面啊，就是从这个很常见的这个风俗习惯里，我觉得可以看出来啊，其实西班牙人是一种很外向、很愿意和人交流的这样一个民族。其实从心理学上看啊，我觉得如果你有什么烦心事儿或者高兴的事儿，能多和老朋友们一起分享交流，其实是有助于你排遣这个心理的这个不快乐的这个因素的。所以我想，西班牙这个国家也许正因为这种街头巷尾的聊天啊，大家在一起说话呀，让他们的这个市民整体的心理状况可能都会很快乐、很开心。 但是很多像德国、奥地利啊、瑞士的朋友就会跳出来说，那是因为他们那儿天气好，阳光明媚，是不是？ 是这样，是这样。 好，每天都是好天儿。 对， 我觉得确实是。刚才刘颖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人啊是群居动物，无论您是年轻还是年纪大了，每个人都需要社交或多说话和人交流。 没错， 让自己保持这个年轻的心。 对， 然后呢，同时由于每天要见人说话，所以你在形象上就可能要注意了。 对，是这样。 啊，对，我其实我在欧洲也会经常看到一些爷爷奶奶们，就很多爷爷也是满头白发，但是一定要穿着西装， 对，特别绅士，看起来很帅，一点都不会因为他的年龄你觉得哎，这是一位老先生了。 对，会觉得哦，还是很精神。 对对， 老奶奶也像刚才刘颖说的那样，哪怕有助推器，但是她还是要打扮得很光鲜，让自己状态很好。 对对，每一天都是美美的， 这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这样，是这样。 无论我们是什么年纪，都应该有一颗拥抱生活的心嘛。 没错，没错。 哎呀，所以其实有一些东西吧，是我们见到，但是呢，可能没太注意。但是妈妈们的这个好奇心，就会让她更多的观察到我们身边可能错过的瞬间哦。 对对对，就是我感觉我妈妈其实比我更能观察当地人一些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聊完了这个西班牙的街头巷尾啊，我再带大家去咱们在西班牙的第二站马德里皇宫。马德里皇宫呢，其实也是很多人都了解的一个地方啊，它是欧洲的第三大皇宫，也确实是我见过的最奢侈、最漂亮的皇宫，而且它的每间皇宫的风格呢，都是和别的皇宫不太一样。但是有一个很遗憾的地方啊，就是在这间皇宫里是禁止拍照的。所以可能朋友如果要是想在网上搜一些这个马德里皇宫的照片啊，可能只能看到外景，但是里面确实真的是很漂亮。这正好呢再给大家提一个小的贴士啊，就是在很多皇宫啊或者教堂参观的时候，他会提前要求你把包存起来。所以如果是可以不带这种大的双肩背包的话呢，最好不要带，因为你存包处的话可能会很多人排队，影响你的参观时间。 你干脆大型的东西就放在酒店， 对， 随身物品就带手机、钱、 对对 护照这样。 对对，带个小包， 斜背一下在身上，省得排队。而且尤其要是夏天，又不是冬天的话，没有大衣什么的，那基本连排队存衣服都不用了啊。 对对对，是这样。 哎呀，其实我能想到那个皇宫大概什么样，因为古时候人家说呀，就是欧洲的皇宫一切向西班牙皇宫看齐的 啊，真的是太漂亮了， 对吧？我相信舞会大厅一定是很大吧。 我印象里啊， 他的皇宫就像怎么说呢，有点像一关一关的过关。 嗯， 其实每一个单独的房间，比方说有的是卧室，有的是书房这样的地方，单独的房间并不是特别的大，但是你进去之后一定是感觉特别有特色。我现在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间房间里面啊，应该是天鹅绒把房间的四壁全都包满了，然后上面是特别漂亮的花卉图案。我当时的感觉真的是想起了西班牙最鼎盛时期的这个海上霸主的这个地位啊，就真的是感觉全世界各国的珍宝都输送到这个国家，然后这个国家集中在皇宫有一个特别精彩的展现。 嗯，现在在皇宫里还是它像一个博物馆一样，还是有很多珍品。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啊，你真的是能够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这个宝贝啊。 哎，我猜啊，就是当时妈妈在皇宫里的时候，是不是对壁画里面的人很感兴趣？ 对对， 因为我妈就是这样。 是吗？ 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俄罗斯，带着我妈和我小姨一块儿去，结果在东宫，当所有的游客就是惊叹于展品和画作的时候，我妈和小姨站在一幅画旁边说：“哎呦，你看他们当时这衣服，现在看都不过时。” 对对对， 你看他这皮鞋，哎呦，看这好看。 是这样，是这样， 是吧？我相信妈妈们对另外一个国家的女性的生活状态尤其感兴趣。 对对对，其实您说到这儿啊，我正好也在想，其实对于妈妈们来说，其实有时候旅游不像咱们想的那么非要看与众不同的东西，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她可能更多的去看看别的国家的人做同一件事儿的时候和自己做有什么差别。哎，他们吃什么？哎，我也吃这个。其实就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儿，其实更是他们的关注点 啊，就是找不同，找相同， 对对对对对， 是吧？ 对，是这样。 所以就是观察生活，感受一下外面的世界，其实是旅行最重要，就是感受嘛。 对对，没错，是这样。 基本上就在西班牙的这个，刚才去了有马德里、 巴塞罗那，对， 这些城市有一些地标性的建筑都不用多说，大家随便网上都可以找一找。但是这种感悟，不同人的视角，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恐怕你只有当你的双脚踏上西班牙的这个国家的土地，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气息。 嗯，上半时段也提了三个问题了哈，其实我们的问题都不是很难，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些小问题让大家从其他的角度了解眼前的这座城市，用心去感受眼前的美景。好，我们稍事休息，刘颖和苗山接着和您畅游西班牙。

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阴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八达岭长城阴转雷阵雨，26度到18度；延庆隆庆峡阴转雷阵雨，27度到18度；平谷金海湖阴转雷阵雨，28度到20度；怀柔红螺寺阴转雷阵雨，28度到21度；怀柔慕田峪长城阴转雷阵雨，27度到18度；密云云蒙山阴转雷阵雨，27度到18度；大兴半壁店森林公园阴转雷阵雨，29度到22度；门头沟灵山阴转雷阵雨，23度到15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直销车险又叫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再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障，放心看球赛。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第三时段，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带着我们出去旅游的我们的向导就是带上妈妈去看世界的作者刘颖，欢迎。 谢谢苗山， 大家有机会就可以到书店看看啊。 啊， 已经上架了。 谢谢。 从这个书名咱们就不难听出刘颖的每次旅行基本上都是带上妈妈的，通过旅行让妈妈看到外面的世界。 是这 样。然后呢会不会让妈妈挑旅游目的地呢？ 其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因为我当初之所以带妈妈出去旅行其实是有一个比较私人的原因，因为当时十几年前呢我母亲查出来身体出了一些问题，如果按照医生的安排呢我们可能就要让安排妈妈长期卧床。而且可能按照当时这个医疗手段啊，我母亲的生命可能也没有太长时间。所以我们就想呢，与其就让一个，因为他这个得的这个病啊，你看起来还是和正常人一样啊，但是确实呢已经发展到不可逆的阶段。但是我们就想，与其让一个那么有好奇心、那么有生命力的人天天躺在家里，那我们觉得还不如带他出去，就用我们家里人的话来说，就是豁出去看世界，然后让他开开心心的度过他这个生命中。 我觉得是最艰难的这段时间哈。 对对对，当初做出这个决定呢也挺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到今天啊，放在今天这个角度再回看过去，我们真的觉得我们当时做出的这个选择是特别值得的，而且也是特别好的。 妈妈现在身体就状况好多了、 就是维持住比较稳定。 哦，那就 是很好。 对对对， 我觉得心情真的是最重要的。 没错没错，是这样。 尤其是现在呢，就是出国旅游的各方面政策呀还有手续啊都方便了不少。 对对， 所以如果有如今如此便利的条件，就应该让爸爸妈妈多出去走走看看。 对对，是这样。 嗯， 然后呢再给大家提两个小建议啊。 嗯， 如果您带父母出行，我觉得就是肯定如果是出国旅行嘛，大部分都要是搭飞机啊。我觉得在飞机上有两件东西建议年轻朋友给父母带上。 嗯， 一件呢就是一个大围巾。 大围巾。 对，因为国际航班啊冷气开得特别足。嗯，我印象很深，在我们当时去美国的航班上啊，起飞之后整个机舱里是一片白烟，就是特别大的冷气从这个空调排风口里出来。你披上一个大围巾呢，老年人呢如果觉得冷的话可以坐在座位上搭上，如果想休息的话也可以盖在身上。另外你如果到欧洲国家呀，或者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因为当地人是比较贪凉怕热的，你如果去到酒店里或者是去到一些室内的环境啊，一定会觉得很冷。所以我觉得一条大围巾真是遮风挡雨，特别的管用。 这种大围巾应该就是往大了抻一抻就是个披肩。 没错，是这样。 往窄了弄一弄可以围在脖子上的。 没错没错，小的就是个围脖。 对，然后呢再美一点 啊。对对， 晚上如果万一在欧洲看个演出搭在外面也是很显档次，是不是？ 对对，是这样。而且我记得前段时间微信上好像有一个特别热的帖子啊。 嗯， 就说一个妈妈的是78条围巾还是23条丝巾。 哦，围巾控。 其实也不是出国，对，就是在海边然后不停的换围巾拍照，她这样的话她自己也感觉很美美的啊，就像不停的换衣服一样。 对， 嗯，这是刚才说的第一个，带一条特别又大又宽的围巾啊。第二一点呢也是一个小东西，就是带一双拖鞋 啊。拖鞋。 对对，因为反正我们啊是乘坐那个经济舱啊，没有去头等舱。 哦，我也一般都是只坐这个经济实惠舱。 对对对，所以呢你如果坐在这个座位上穿着鞋的话，会造成这个小腿儿这个血流不畅，尤其是老年人。嗯，啊，你给他换一双拖鞋呢，这样坐在座位上就会感觉比较舒服，下飞机的时候也不至于太难受。 嗯， 所以就给听众朋友们提这两个建议。 嗯， 搭飞机去旅行的时候呢，最好给同行的老年人带一双拖鞋，再带一个大围巾。 嗯，这是非常贴心的贴士啊。这是带着爸爸妈妈出去旅行的时候，这是出行必备品哈。 对，我妈妈是这样。 对，今天呢主要刘颖带我们是去西班牙去旅行，然后上半时段呢，嗯，我们去了教堂，还去了皇宫。 对， 另外呢从妈妈的眼睛里又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西班牙老年人的生活状态。 是这样 啊。那下半时段我们要即将出发。 对对对，古罗马的饮水渠。 哦，古罗马的饮水渠在西班牙有。 对对对，因为在公元前西班牙就已经被古罗马人占领了。 嗯， 所以呢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古罗马人呢为了把山上的水引到城市里，所以在西班牙的很多地方都建了这种饮水渠。我们去的呢就是塞戈维亚古城的古罗马饮水渠。 嗯， 我觉得啊，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古罗马饮水渠的时候是感觉特别的震撼。当然这也有地理上的原因，因为我们在古城里面走一直都是特别窄的小路，然后突然有一个地方这个窄的路一下豁然开朗。当时天气也特别好嘛，就是碧蓝碧蓝的天空的背景下，就是黄颜色的特别壮观的两层的古罗马饮水渠。你就感觉这种靠人力，那个时候你想公元1世纪肯定都是手推人拉这样建起来的一座饮水渠，就会感觉这个人的能力啊真的是无穷的，就会想起来咱们中国的古代的长城啊。 嗯， 这儿呢就想到一个问题提给听众朋友啊。 嗯， 就是这个古罗马饮水渠都是由特别大块大块的石头建成的，那么他们是如何让这个石头保持这么一个状态，是用什么粘合的吗，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构造呢？ 哦，就是这些大理石是怎么让它服服帖帖的，然后呢 搭在一起， 搭在一起而且还牢固。 对，而且到现在了依然矗立在那儿。 哦，这个饮水渠的建筑原理是怎么样的？ 您 知道吗，听众朋友？如果您知道答案或者能猜得到的话，小试牛刀一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找到我，然后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我们出发吧，给您准备了大礼哦。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大 理石粘合在一起，以前也没有什么化学的一些原料， 对， 哎， 而且那个石头太沉了，就算拿今天的一些这个粘合剂来粘，它也不可能支撑得住那么重的石块。 嗯，我在柬埔寨其实见过吴哥窟是用那种榫卯结构对起来 啊，它是石头吗？是木头， 石头 哦， 但是它没有那么高，而且呢，也没有这么怎么说呢，像饮水渠这种还比较重要，每天都会用， 对 对吧？ 对 对, 对。 嗯， 而且水不可避免的会渗出来，肯定会影响它的这个牢固程度。 那时候除了砖，我先不砖，那时候除了石头，那就是土了，是吧？ 我还是公布答案吧。 好好，答案答饮水渠的这个构造原理 啊，其实很简单，他们没有使用任何粘合剂啊，就是靠每一块石头计算的特别精密。严丝合缝的搭起来的， 就是对着 对 起来的， 对，是这样。而且即便今天，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能够看到很多石头都已经风化了啊，它的边边角角都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是直角，都已经圆滑或者说有很多气孔，但是依然很结实的处理在那儿。而且当地政府也并没有因为这样一个，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哪怕咱们见到危房改造肯定要搭个脚手架保护一下，都是全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处理在那儿，很稳。嗯， 那它的那个斜面哪儿那么合适啊？它得那个削一下，或者是要加工一下。 对啊，所以咱们现在要回到公元一世纪，问问古罗马人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真的，古罗马人给我们在建筑上留下了很多奇迹。 没错，是这样。 太神奇了啊！ 对， 直到现在这么多年了，它都没有漏水。 对啊，不过现在它已经不饮水了啊， 哦、不饮水了。 对对对，它已经不做实际用途了。嗯、 但是在这个公开参观之前、嗯，这也多少年了？这应该好几千年了。 对啊，公元一世纪到现在， 至少在好几千年里的大部分时间，它 是 做饮水渠 用的。 用的 没错没错，是这样。 我们有的时候对这种古老的建筑叹为观止。 是这样， 古人真的是 太牛了， 太牛了。 但是啊，咱们一方面很惊叹这个古罗马的这个匠人的技艺啊，同时呢，去西班牙其实也是去欧洲很多国家，我们也有不习惯的地方。 嗯， 比方说在西班牙，还有在欧洲其他地方，住在酒店里啊，我就会感觉酒店的床特别的窄，也特别的短。 哎，这个我特别有体会，我就觉得很奇怪，欧洲人都人高马大， 对呀、 啊、 对呀、 啊，无论男女， 对呀、 啊。但是呢，他们的酒店出奇的窄和小， 对他们就不怕睡觉做梦的时候翻下来吗？ 而且我想吐槽的是，就连欧洲的航空公司的座位都很窄， 是吧？对。然后呢，一开始呢，我们还想啊，哎呦，是不是这个旅行社出于经济角度考虑，给我们找一些不太好的酒店？这样的话他们能节省费用啊。后来呢，我们团里因为也有就是快两米的这个大小伙子，然后就问这个导游说，哎，怎么我们这个床都这么小啊？能不能给我们换一套好一点的房间呀、啊？这个导游啊就给我们解释，是一个很阴森的地方，是我们在参观，也是西班牙的圣劳伦斯修道院 啊。 然后这个修道院里保存了几千年来修道院里面教室的这个棺木啊，一般在棺木的上面呢，还有一个教室的平躺的这样一个 浮雕， 对，是这样。 嗯， 他就指着这些浮雕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吗？在欧洲人的传统习惯里，他们认为人只有在安息之后才会面朝上平躺，平时休息睡觉的时候都要侧卧。”所以呢，你们酒店里的那个床，侧卧来说已经是足够了。当然啊，因为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啊，我也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到底是不是这样啊。 对，其实是这样。你去看很多就是以前的老的船只， 哦、 你知道吗？船舱，你去看休息间。我们以前就觉得好吧，有一些他们分级别的船员可能不够级别，屋子小。你去看船长和大副，依然不是很大，甚至他们都人高马大，甚至将近两米的身高，但床都很窄和小。 哦， 欧洲的这种习惯好像是这样的。 对对，可能他们都已经习惯了。 而且再古老一点的，像北欧有一些国家，甚至流行那个床要更短，因为他们觉得不要躺直。 哦，真有这个说法？ 对，就是他们就不想躺那么平，就是像我们四仰八叉 对对 直，他们没有，他们就是要稍微起来一点起身，不是平躺的。 他一定有他的这个文化或者历史的缘由。 对 啊、哦， 所以是有这个问题。就觉得妈妈就觉得哦，怎么 花这么多钱都不让我睡舒服点儿，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啊、对，这个是这个房间里吐槽的地方啊，那个特别不好意思，还要再吐槽西班牙的一个地方啊。但是这个也不能全怪西班牙，这个也和我自己有关系。我记得呢，当时是我和妈妈还有同行的团友一起去一家超市，当时很晚了，但是大家呢，因为第二天要去的地方还很多，就提前去采购。我们当时住的地方和我们去的这个超市之间呢，只隔了一座立交桥。当时约好了，咱们超市采购之后呢，一起回酒店。但是结果呢，我妈看得太开心了，我们错过了集合时间，最后大家都走了，就剩我们俩人了。但是呢，这个酒店到超市之间这个过街桥特别的黑，我实在是有点害怕啊，也怕走错路，回头再走到高速公路上。所以后来我就一狠心跟我妈说，咱俩打车回去吧。但是呢，这个附近看了半天啊，也没有看到这个打着灯的出租车，然后我们绕了很久很久，哎，就看见不远处有一辆出租车开过来了，然后打着一个淡绿色的顶灯，然后我就拉着我妈上去了。这个人呢一开始没怎么说话，然后我呢特别巧，我还带了一张酒店的这个前台的这个卡片，上面有酒店的地址，我还给他说 over there over there， 就在桥那边嘛，然后他就表示他明白了，结果拉上我们在桥底下转了一圈之后就往反方向开了。哎，我当时真的感觉我头皮都发麻了，我就想遇到坏人了还是遇到黑车了， 把我们俩带哪儿去了。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呢我就用英文，当然也是比较简单的英文啊，就跟他说，但是这会儿呢他就表示听不懂我说的话了，而且说了一种另外一种语言，我听不懂是哪个国家的语言啊，但是因为我也知道西班牙其实是有很多移民的，我想他可能是说的他的别的国家的语言。后来呢我就有点着急了，叽里呱啦又跟他说了一大堆，然后呢他这时候呢已经向相反的方向开了两个立交桥，后来他又突然可以跟我讲英文了，然后他从这两个立交桥这么远的地方呢又兜回来带我们回到了酒店。下车之后然后结账，包括他甚至还有正规的这个出租车发票。然后来呢 我经历的这事儿真是吓出一身汗来啊，然后我就回去问我们这个导游，我们这导游就说，你放心，西班牙管理很严格，肯定不会有黑车或者说打着顶灯然后把你们带到什么荒郊野岭，然后再从包里掏出一把刀什么的，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他可能呢也是会有一些司机为了这个 多赚点钱， 多赚点钱， 看你反正是外国人嘛， 对对，绕点路。所以呢就是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觉得呢就是提高自身的保护意识，你才能看到更多的风景。所以说到这个小插曲呢，其实主要是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像我似的看见一辆车就进去了，然后呢叽里咕噜就跟着人家走了。但真的是如果你要遇到有这样的人，这个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不过得亏不是特远， 没错， 欧洲打车挺贵的。 对 是吧？ 对，我记得啊，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好像花了30多块钱、是欧元。 我一般都打不起车，什么都靠走。 对， 但是就是现在不过好啊，现在在于网络发达的多了，以前呢还得做特别详细的攻略怕丢了， 没错， 现在呢由于这个资费也下调了也不太贵， 对， 所以呢在境外呢您就及时的提前 求助， 对，把这个路线查好。 对 对，咱妈也吓一跳， 对，我妈都吓得不行了。但是就即便如此啊，我发现这老同志还是有经验，关键时刻还是很镇定。因为我们不是从超市里出来的时候买了两大包吃的，当时上车的时候呢我就把这购物袋放到前面座位副驾驶上，我和我妈坐在后排。下车的时候我跟我妈是叽里咕噜的那个滚下来的，我立刻就要跑。 你都忘了是吧？ 我忘了，我妈说还没拿东西呢，又拉开前门把两个购物袋拿出来了啊。所以关键时刻还是啊，这个还是我妈更给力。 这也算是刘颖在那个西班牙打车的一个小插曲经历。 对对对，一次遇险。 不过总体来说西班牙还是一个很人们很热情， 非常值得一去再去，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很善良的。就比方说刚才咱们提到在街头聊天的那些叔叔阿姨啊，你如果要问路的话，他们都会很热心很细致讲到你明白为止。 西班牙其实提到吃这个话题啊，跟大家推荐一下，到了西班牙由于它是那个比较靠海，大部分城市是靠海的，所以它比较擅长做海鲜。包括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果你碰到西班牙餐厅或者葡萄牙餐厅，这代表着这是一家海鲜餐厅 哦， 他们非常的擅长。西班牙当地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开胃菜，开胃小吃叫 tapas。 tapas 呢，就是基本上加什么都有，形式是在，就是上下两片东西中间一夹，肉啊或菜啊，有可能是拿面包，也有可能是拿饼干，但是加什么就看每家餐厅，看自己的风格。海鲜餐厅可能加一些海鲜鱼或虾， 很有意思。 还有一些餐厅可能加一些蔬菜，腌的茄子都有可能加进去。 根据顾客的口味， 对，也包括厨师长的心情， 对。 然后他们西班牙的酒也是不错的，葡萄酒，所以他们通常在正餐之前开餐，每一家你可以尝尝，挨家挨户尝尝他们的 tapas 啊，真好， 拌一杯葡萄酒。西班牙的这个阳光特别好，所以它的 是这样， 红葡萄酒味道非常的醇厚，包括白葡萄酒有和一个霞多丽的品种在西班牙特别的有名气， 听说过。 但是如果您说我对葡萄酒不是特别懂，那入门级您可以尝一尝鸡尾酒，西班牙有特别好的鸡尾酒叫桑格利亚。 啊，真好。 对，那个 名字非常好听。 对，桑格利亚那个酒当时是底酒呢是用红葡萄酒的，然后上面还有肉桂皮，里面加上打一些，我记得有橙汁，还有苏打水还是干姜水打进去，味道反正很特别。 对， 很多 普通人能接受的， 对，女孩子很喜欢的一种鸡尾酒，很开胃。但是我记得我以前问过一个西班牙人，我说那个桑格利亚的底酒是不是要很精选，当时那个朋友说，哎呀，不能用太贵的，越便宜越好。 啊，为什么？ 越贵味儿越不对。因为你贵的那个红葡萄酒的那个味道啊，它是很浓郁，它会抢或遮盖其他的那些配料。 明白。 对，所以他说你就用便宜点的红酒兑出来的更好喝， 就是一个口感好。 对，所以到了西班牙享受阳光的同时，在这个广场上真的可以随时随地点一杯像桑格利亚这样的鸡尾酒， 听起来就很不错。 对，有没有和妈妈在西班牙旅游的时候广场上有那么片刻闲置的时光喝一杯小咖啡呀？ 我们倒是没有喝啊，但是呢，就像苗山刚才讲的，在广场上或者是在街边的小店啊，经常能看见非常帅的男孩和女孩两个人一起喝一杯酒啊，喝一杯咖啡，你看着就觉得很浪漫、很美、很 养眼， 对，很养眼，非常羡慕他们的生活，当时就感觉，哎呀，青春真好 啊，好想倒回去。 对对，是这样。 但是现在也不晚 哦，谢谢。 就是真每次出去的时候，你妈妈有没有感觉说，哎呀，我其实并不遗憾说现在好像稍微有点晚，哎呀，这么大岁数才出来玩，而是感慨还好我现在来了。 对对，没错，是这样。就像刚才说的啊，其实每一次妈妈去不同的国家也观察和她年龄相仿的老年人嘛，我就有感觉她一次比一次出门旅行的时候穿的衣服越来越花，越来越敢穿， 越来越爱捯饬。 对对对，我就觉得呢，就算可能她的健康出了一些问题啊，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越来越不是他生活中的重心，我觉得他越来越热爱生活，越来越爱美，越来越享受生活。我觉得如果能这样度过他的余生的话，我觉得这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是旅行的意义。 没错，是这样。 所以这一次西班牙之行能感觉出来浓浓的这种情和爱还有好奇心。 对对。 然后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提醒最后要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的吗？ 我觉得在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呢，它可能有的时候啊，治安状况确实是真的是不像国内这样安全啊。你比方说国内，你甚至到11、12点街边还有大排档啊，人声鼎沸。但是在欧洲一些国家啊，就是像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西欧的一些国家，其实到了7、8点钟，如果不是这种大城市的话，就天已经很黑了，路上没有什么人。这个时候呢，如果要是单独出行啊，最好还是注意一下安全，最好是能结伴出行。 另外呢，就是像欧洲的国家，周日可能超市都会关门，还有商店什么的。 对对，如果你要是想采购的话，最好能提前，或者要比你预料的这个关门时间要早的去。 现在呢，我看这本书呢，应该是不止一个地方带着妈妈去了多少个国家了？ 10年里面20多个国家吧。 哇，妈妈好幸福呀！ 啊，我也很幸福。 对，其实真的有，我们都是中年嘛，中年的时候忙于工作和自己的事儿的时候吧，时间过得特别快。我发现，哎呀，错过了很多时光可以和家里人一起团聚。 对，对， 所以能够拿出定期的时间带上父母亲出游，又在一起生活了一小段。因为平常可能分开住了，但是旅行的时候又在一起，哪怕偶尔拌拌嘴，但是那都是共同相处。 处的时刻。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多老年人可能还会有这个担心啊，就比方说子女带我出去，我真的怕路上生病啦，有个突发状况给他们添麻烦。但是特别奇怪啊，先抛开我母亲这个比较严重的病不谈，其实一般老年人都会有高血压呀，或者是偶尔心悸呀，心脏有点不太舒服呀，但是特别奇怪，这十年来我带妈妈出去这么多次，没有一次在国外发生这个身体上的不舒服的感觉， 突发情况从来没有， 真的是从来没有。当然一方面我承认肯定是也有幸运的这个 成分 在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想啊，因为人在出行的时候他是整个处于一个比较亢奋开心的状态，可能他身体的防御机制也会让你比平时更强壮啊。 哦，对，这开心最重要。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方面顾虑的老年朋友，可能也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一个比较放松愉快的心情。其实旅行不像你想的那么远那么可怕， 说走就走真的现在可以了。 对对， 反正呢听上去十年里一定有很多的故事，今天我们只是刚刚掀开书的一小角，聊了一个国家。以后呢就请刘颖经常过来和我们分享妈妈的不同的见闻。 谢谢谢谢， 非常感谢刘颖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去西班牙转了一圈，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尽量的抽出时间带上爸妈真的到处看一看。 对， 哪怕去杭州也是好的嘛。 对，是这样。 好，那就希望大家趁着这个美好的夏日多出去走走，当然也要注意防暑降温。 是这样，今天太热了。 对，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我是苗珊，咱们下次见。接着聊。